枝上雪白依旧，余晖映秋波，融不尽透明无声的愁。等夜深烛灭，心更冷，日又生，盼不见一人。受困在孤城，爱转恨，一杯女儿红，埋葬青春多少随潮起潮落，美人却苦苦守候。也举办思念金酒饮不尽心痛。 是